第五十集，保护员。圣诞节前最后一次去攀岩馆，也是在一个天都没亮的黎明。秦威航把攀岩馆的灯都打开时，安宁做了个决定。 我想学一下当保护员，可以吗？ 秦威航明显愣了一下，一时没有说话。安宁也没有追着他要回答，秦威航没立刻答复他，只是若有所思，放慢脚步往前走。在更衣室里，安宁坐在秦威航旁边，看秦威航低头换好鞋。他更衣换鞋的节奏比往常慢了一些，很显然在思考这个提议的可行性，当然也可能是在考虑怎么拒绝自己。 今天就要学吗？ 如果可以的话，总得有这一天的。我也得给别人当保护员，万一以后我们两个出去，我也可以做你的搭档，让你去冲顶。那好像比我自己冲顶更有成就感。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言下之意，你说要学当保护员，只能学着给我当。这一点安宁早就想过了。在来的地铁上，秦威航坐在他对面低头补眠时，他就从头到脚反反复复地目测秦威航。他腿比自己长多少，肩比自己宽多少，骨架比自己大多少，肌肉含量比自己重多少。秦威航说过自己有70多公斤，那就是比自己重10公斤左右。身高1米86，体重70多公斤的男生，他能成为对方的保护吗？盯着秦威航看久了还有点不好意思，感觉自己无意间就把秦威航的身体尺寸都背下来了似的。可惜反反复复盯着看也没用，也不能把秦威航看小个几岁。15岁的秦威航或许自己也可以轻易拉住，可是没办法，他们认识的时候，秦威航已经是现在这般高大的模样了。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已经把网上能找到的相关教学视频都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晚上睡觉时也会躺床上认真比划动作。可是这种事光纸上谈兵是不够的，他想要上手试一试，能求助的人又只有秦威航。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怎么还是打了退堂鼓？秦威航，你要是能够稍微小号一点就好了。 秦威航若有所思地翘起二郎腿，手肘往前搭在膝盖上，独自思考了一会儿。 你真的很想学？为什么？ 因为我想当你的保护员。这种大言不惭的话真的说不出口。 算了，你想学就学吧。哎，你站一下。62，太轻了。 果然还是不够吗？ 秦威航这一声可能没自觉就说出口了，却听得安宁心中忐忑。秦威航站起来，安宁也从体重计上下来，抬头看着秦威航，等待他宣判一个结果。秦威航目光还停留在体重计上，微蹙眉头，不知道想了什么，再抬起头来看见安宁笔直地盯着自己，那眼神太执着了，暗藏真挚热烈，是动物一样的眼神。他喉结滚了滚，有些无法言语。安宁见他欲言又止，就主动开口。 是不是不够啊？我昨天还从图书馆借了本超厚的法典，可以用来增重的。 试试吧，反正我也不会掉，让他试试有什么关系呢？ 他想起第一次给钟静当保护员时，他们之间体重也差了差不多10公斤。钟静那时冲坠了吗？没有。钟静有不放心他一个新手来做保护员吗？没有。 所以他学会了当保护员。虽然安宁的体重和自己差了不止10公斤，但是学习当保护员这样的事，他也不愿意安宁第一次是从别人那儿掌握的，始终都是要用自己来当教学对象的。体重差距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彼此的信任。来到岩壁下方，秦威航蹲下一段段整理绳子，安宁也过来帮忙。 你肯定是要先封盘的吧？ 没事，我顶绳也可以。 其实我在网上重点学习的就是先封盘保护员的要点，可你平常都是先封的吧？ 为什么呀？为了我吗？对吧？ 两个人蹲一块本来就靠得很近，安宁被秦威航那双眼睛看得心跳都漏了一拍。顶灯的光映在秦威航瞳孔中央，像猫科动物的树瞳，又冷感又性感。秦威航已经又低下了头。 那我教你给先锋攀当保护员吧。 先锋攀保护员的大致要领安宁已经背熟了，秦威航给他示范时，他还是很乐意再看一遍。为了示范使用保护器和给绳的动作，秦威航这次穿上安全带后没有在外面披外套。安宁很小心礼貌地将目光只锁定秦威航的手，没往别处看。秦威航右手往下拽着绳子拉到胯边时，他都没有多看两眼，匆匆一瞥就抬了头，反正动作要领他都记得。 我上去以后，你可以跟着我的步伐慢慢给绳，一开始可能掌握不好度，可以给慢一点，我需要你多给绳的时候会通知你，你再一次性多给一点，需要多给的一般就是要挂绳的时候。 总之我就是等你信号对吗？ 对，我们还没什么默契，我叫你给的时候你再给我比较合适，我需要更多的时候会叫你，你就一次性给我大概这么多，懂了吗？ 安宁郑重地点了点头，和视频里演示的也没差，顶多就是看着更帅点。秦威航移开目光，有些样样地取下了保护器。 我猜你也懂了。 所以你到底多重啊？ 这个时候才问我多重啊？ 我知道你70多公斤，具体是多少啊？ 74。 哦，那还好，那还好。 你觉得74公斤很好拉住吗？ 那74总比79好啊。 很好，很乐观。 秦威航上岩壁前，安宁将装了法典的背包背上，秦威航看见了，走到他背后，安宁冷不丁就感觉后背一轻，背包被提了起来。他扭头，秦威航松了手，看着他样子有些失笑，像不知道说什么。 这也不够啊。 有哑铃吗？ 最后秦威航拎来了一只黑色哑铃，安宁转过身背朝他。秦威航看着对方的后脑勺，无声笑了笑，拉开背包拉链，他扫了眼里面的法典，将哑铃放了进去，但没松手，看了一眼室友的后脑勺。 有点重啊。 说完两秒后才松了手，安宁感到肩膀上立刻被施加了两股力道，心里顿时扎实了不少，妥了。秦威航绕至他前方，低头在手上涂满了眉粉。 我冲坠的时候有可能会把你拽离地面。 那我该怎么做？ 你不用做什么，我不会冲坠。 哦，好的。 虽然很想亲身体验一下攀登者冲坠时保护员会怎样，但他现在确实没有那个经验应付秦威航冲坠的场面吧。其实真的很想对秦威航说，我选先锋攀是因为想做你的搭档，但还是没说出口，因为没有必要说出口，想说出口只不过是出于一种想让秦威航知道自己为他做过什么的邀功心态，无非是因为自己喜欢他， 就多少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一点回应，哪怕不是喜欢那种回应，一点点回应也能满足幻想。但是这个动机对秦维航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这只是一种暗恋者的自我满足罢了。再说，秦维航为他做的已经够多了，他为秦维航做点什么也是应该的，何况他还不一定能胜任。